冬天啦，开始冻啦，内地咧好多地方开始落雪，外国传媒咧开始图文并茂咁报道交通警察点样协助需要帮手嘅司机，但系有网民咧就上传短片，踢爆嗰个相咧系有制作过程嘅，有工作人员喺后面抛雪啦，营造嗰个暴风雪嘅效果，有个高台咧系俾交通警企上去，递送啲物资俾个司机，令到嗰个救援嘅效果角度系更加好嘅，成队制作团队专业制作，所以咧我觉得强国应该好多人咧都系睇喜剧之王长大嘅，无论系平时做歌唱节目嘅观众啦，定系做救援工作嘅交通警，都能够做到角色一丝不苟，绝无欺场，由内到外，再由外到翻内。嗱，我哋咧都投入紧角色噶，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香港咧就不嬲都支持创意工业嘅，包括啲咩咧？包括 cut 晒港台嘅 budget 啦，令到佢哋冇钱搞颁奖典礼啦，又或者喂你拍戏咧，净喺道具银纸咧会被人拉嘅，又或者啦，之前咧几年前大家都记得噶啦，审批免费电视牌照咧就免困难重重，喂香港咧真系创意之都嚟嘅。我是强国生还者白琪， 好欢迎回来这集的强国生还者。这一集又是得回我们两个人啊。 阿 V 不知道。 是啊，我们好像呢差不多有六七集，其实是上一集有三个人，跟住都不齐人。 不是，我们2018年的新模式啊，咁 样。我们迟啲下的话得回一个人，跟住又冇人咁样。 不是，迟啲我们会轮流呢，每个礼拜又试一个人的效果。咁跟住睇下边个做嗰个 view 数最高。最少嗰个就只系食饭。 哦，即系好似 C 罗沙咁样，拆伙咁样，拆团咁样，但系到而家未拆团啊，唔知佢哋做咩。咁咧，我哋今集咧其实都有个主题嘅，我哋今集就系讲下啲颁奖典礼嘅。 有冇睇啊？ 我系其实每一年咧，小弟真系好中音乐啦。咁每一年咧，我都会睇晒，即系逼自己啊，几乎系睇晒四大颁奖典礼。 首先咧，我想讲一样嘢先。我唔知道各位听众仲记唔记得香港其实系有啲音乐嘅颁奖典礼嘅。 嗱， 其实真系有噶。 系啦，我重复一次啊，有啲人如果唔知嘅，有呢个新城电台颁奖典礼啦，有呢个其实应该好多人以前都系会系最中意睇嘅呢个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啦。 我以前好中意睇呢个 嘅。其 实 嗰阵时系最有公信力嘅，跟住有而家呢几日应该几红嘅呢、這个叱咤乐坛颁奖典礼啦，即系903嗰个啦。咁跟住最后咧就系呢个十大中文金曲，即系香港电台。 系我都有。 官方机构整个颁奖典礼啦，咁其实过去几年咧，其实都呢啲颁奖典礼可能越嚟越冇心机搞，定系冇资源搞，定系各种嘅问题咧，其实系麻麻地嘅，可能有少少每况愈下嘅，即系譬如今年咧，其实系算几好嘅，讲真，咁但系譬如之前嗰一两年咧，我系真系。即系好孤独咁样自己睇晒佢，然后同人哋问下有冇人睇啊，咁都冇乜人知啊。 其实咧，一个颁奖典礼系点咧，就反映到当即系乐坛颁奖典礼啦，系点咧就反映到当地乐坛嗰个情况。 嗯， 咁咧，我今年咧我喺网上边啦， 系 见到最多嘅 post 咧，即系关于呢几个颁奖典礼啦。最多嘅 post 咧，一开头啊，即系尤其是呢几个颁奖典礼之前，最多嘅 post 就系 叱咤啦。 呢几个唔系之前， 之前系 咩？呢一扎歌你识得边几首？ 哦，咁又我唔算话好识，但系其实大部分都听过㗎。 啊，唔系我就识嘅，我啲年轻人识。 系啊，阿嘎嗰首叫咩名啊？ 阿嘎嗰首到此一游啊， 嗰首皇军噶。 系咩？系咩？系咩？我识假先世界不像你预期啊。 哦 ，OK， 方浩文、小明， 系啊，我识小明噶。 啊，到此一游点唱噶？ 我又识追忆成追忆。嗰阵啊，《失魂记》啊，李克勤嗰阵我识噶。 O K O K，《失魂记》比较多人识嗰个系跨一切要跨， 唔知啊，咩跨一切？ 呢首冇攞奖嘅，但系即系啲人都话想听佢现场唱嘅。 好啊，咁 跨世代啊， 我跨世代，因为我好少睇电视。 哦，系咩？ 系我好少睇电视，我认真啊。 O K。但系呢套 O K 嘅，咁咧颁奖典礼，咁其实咧今年嚟讲咧，嗱，我以为你头先会讲咧，就系话佢哋而家睇颁奖典礼嘅模式咧，以前咧我哋系即系可能我部喺电视机面前啦，咁个颁奖典礼由头睇到尾嘅，都系睇 live 嘅，咁就即系好紧张啊，今晚知道咩菜果啦，咁样今晚翻屋企睇啦，咁样，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嗰个颁奖典礼都有少少变化咗嘅，譬如话知道好多人咧都未必系由头睇到尾，咁但系咧中间嘅精华咧，佢都会透过 Facebook 啊，好多人。forward 出嚟啊，咁样你近日有冇 look 到？ 有啊，你 forward 嚟 forward 去，咪 forward 阿 Eason 同阿霆锋咯， 系啦，叱咤嗰两， 唔系依家近呢几日 forward forward 埋阿郭富城， 郭富城啦，今日寻日 系啊，我真系唔知咧，嗱，我衰啲讲句 ，MJ， 我知道我喺呢方面嘅立场系同你唔同嘅， 系， 即系咧，我会觉得咧，为你搞咩啊？ 你明明依家系2018年啦嘅年头啦，我哋即系2017年度嘅颁奖礼啦。我依家好似翻咗去20年前或者18年前咁样样。喂、 嗯， 啲精华咧就系陈奕迅啊、谢霆锋，仲有高富城唱，仲有高富城唱《狂野之城》同埋唱仔歌添。 哦，咁你中呢、个中文金曲有咩添？有谭咏麟啊、太极添，去到更后添。 系啊， 咁但系咁样讲嘅，有啲咁嘅感觉嘅，即系我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哇，呢啲画面咧有种回忆。啦，些回忆啦，咁但系亦都有种系啦，有种沧桑咁死啦，呢啲咁样嘅，因为今年十大中文金曲咧就系、是、用金曲40周年嚟做一个嘅主题咁样嘅，咁佢所以播翻晒40周年咁耐嘅嘢啦，咁样，咁都会有啲沧桑觉得死啦，好似识嘅歌咧都系越好旧嘅歌嚟嘅，即系而家最能够引起共鸣嘅歌，咁如果你想象下，如果佢再用一啲咁样嘅 topic， 譬如话喺而家系2018年，喺2018年嘅时候，整个过去10年嘅专辑咧，其实嗰啲声味咧，真系暗淡咗好多。 系啊，你可能咧，佢嗰啲即系压轴嘉宾咧，就变咗阿坤哥啊，变咗阿周柏豪啊咁样啊。 我谂衰衰地都系噶，都陈柏宇噶啦。 陈柏宇啊， 系啊。 其实咧，嗱，头先 M G 你讲紧咧，嗱，我哋翻去啲颁奖礼先啦吓。咁、咧，其实咧。例如港台头先提过港台嗰颁奖礼啦，咁样其实反映咗两个问题嘅。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讲紧话咧，即系头先我引言有讲噶啦，其实依家有一个叫公开秘密，其实某程度上都唔系秘密嚟，就 系 香港电台不停俾人 cut budget，cut 到其实咧佢今年做40周年啊嘛，其实佢系冇 budget 做，所以佢夹硬分开咗两边，一边咧就 系 讲紧话我斋颁奖，但系嗰个颁奖冇人知嘅，即系颁奖系唔知点解。 我有睇， 我哋咁都有睇， 我有睇， 哇咁犀利啊！ 真系有睇。 咁跟住咧。跟住就去到佢音乐会嗰 part， 音乐会嗰 part 咧，佢都开宗明义咧，即系佢都话系要讲一个回忆嘅，即系会一个回忆、或者一个回顾做卖点嘅。 系 咁我会觉得反映咗几样嘢，第一就我头先咁讲冇 budget 啦， 冇 budget。 第二就系、其实某程度上反映咗咧，其实依家嘅广东流行歌咧，其实个吸引力咧。其实佢未必有信心吸引到啲观众睇、所以佢要用呢个回忆，我喺度唱翻，我见到阿许廷铿喺度唱《情深说话未曾讲》咁样样， 佢哋四个唱翻四大天王嘅歌， 系啊，又或者临尾压轴有阿郭富城、谭咏麟、有陈奕迅，即系用翻呢啲人去吸翻啲观众，我睇到就系一样。 呢、个 formula 就唔止佢用嘅，叱咤都有用嘅，咁就都系一定几乎一定 work 嘅呢、个 formula， 咁就咁但系咁讲，系啦，冇 budget 就唔止净系。香港电台嘅嘢嚟噶啦，而家系成个广东歌乐坛咧，其实都系唔够 budget 嘅。即系以前你睇到郭富城佢出嚟表演啦，咁嗰几首歌啦，其实嗰种音乐嘅制作啊、唱歌跳舞啊嗰啲画面，其实全部都系好，即系一定系有钱有资源先至做到。咁你睇下而家香港即系唱作都要揾食已經難啦，仲邊有咁多嘅 budget 去做咁好嘅音樂咁樣去揾成對 dancer 個成本係好高㗎嘛。 講 budget 呢個問題呢，頭先 MJ 講開郭富城呢、我嗰日睇緊中文金曲嗰個郭富城嘅表現，咁當然佢好精彩啦，但係佢個製作呢令我諗起我細個嗰陣時睇嗰啲咩珠江電視、咩珠海電視台嗰、種製作，我唔知點解係退步得咁緊要。 嗰個美感係爭少少啊。你譬如話呢，同樣嘅金曲獎呢，譬如有冇睇过台湾嘅金曲奖？ 有， 台湾金曲奖成个制作系好劲，但系因为佢哋四个所有嘅成个台湾大过香港啦，电视台更加多啦，我估电台都可能更加多啦。咁但系佢哋将所有嘅颁奖摆晒一个度嘛，咁一定系有最强嘅阵容。即系我见到嗰阵时系会有莫文蔚啊、周杰伦啊、张学友啊、陈奕迅啊，全部都喺度啊。哈林做紧个主持人啊，咁样。咁所有佢无论去到嗰啲过场嗰啲咁样嘅。画面啊，所有嘢咧都系去到比较靓啊，直头每一分每一金雕玉砌咁样嘅。 系啊，咁咧就系、是、其实咧。商台嗰、那个，我觉得制作系都好，即系佢有诚意，你冇话真系好好，即系个制作上，但系有诚意嘅。咁就但系其实都我有一样嘢可悲，就系、好似我头先咁讲咧，其实大家啲 focus 咧，其实都系去晒阿谢霆锋好多年冇去个颁奖典礼走出嚟唱啊，活著 FIFA， 系， 同埋阿陈奕迅唱佢自己嗰扎经典歌曲，其实成个颁奖礼嘅 focus 都系一样嘢。 佢都有少少心思嘅，譬如系啦，谢霆锋冇错嘅，咁但系咧，我几欣赏 佢个编排咧就系揾阿竹执毛同埋 Super Moment 咧、嗯，其实有种嘅即系叫做音乐嘅交流啊。即系谢霆锋虽然未止话上一辈嘅歌手，咁但系都系而家唔喺群众眼前嘅歌手嚟噶嘛。咁但系佢同竹执毛同埋呢个 Super Moment 咧，即系都有种传承嘅作用，变咗系话诶可以做一个咁样嘅化学状咧，又几好噶。其实老实讲喺个表演嘅角度嚟讲咧 ，Super Moment 同埋竹执毛咧嗰日嘅表演咧系唔会逊色过谢霆锋好多啊。咁变咗佢哋喺嗰个舞台度互相带起咧都系正嘅， 系啦，咁咧就所以我觉得叱咤嗰个都还可以，都几好啊。 叱咤你有冇睇晒先？ 有，我睇晒啊。 中间其实咧除咗我真系可以推介下，除咗嗰个头嘅谢霆锋同埋尾嘅陈奕迅之外咧，中间个十六人嗰个乐队嘅表演其实都好精彩嘅、嗯，即系都系人你会觉得佢真系一个音乐嘅交流，唔系净系玩流行曲嘅，亦都有好多嘅音乐可以一齐玩啊。嗰、那个系一个点样咧？嗰、那个系会有C All Star 嘅其中一个出嚟系捽碟啦，咁有颜卓玲喺度跳舞啦。有啊，林奕匡唱高声低谷嘅林奕匡喺度吹个 saxophone 啦，咁有侧田啊、黄婉之啊、卫兰啊喺度唱歌啦，咁样咁系一个即系大家唔同嘅音乐组合，玩出嚟个效果系好有化学作用，亦都系好靓、好有美感嘅。 新城嗰个有冇睇？ 新城都有睇 吓、啊，新城都有看。 其实佢哋都变紧嘅。啊新城以前嘅模式咧，就系即系曾志伟嗰啲噶嘛，打我啊！ 系啊，即系派成200 个，系啦系啦，即系咁啊，跟住全部都系 party。咁但系佢今日即系今次今年呢个啦，其实都变紧嘅，即系冇咁多嘅奖去颁噶啦。咁但系冇计，始终系即系积弱啦。咁亦都应受程度都唔系好高嘅。 佢积弱就两样积弱嘅，第一就系新城本身佢嘅颁奖礼嘅积弱， 系 第二就系香港乐坛积弱。咁两样积弱加埋就变咗冇乜人睇啦。 所以咧，我系先睇。睇新城，我有冇记错？ 佢 先睇新城，系啦， 跟住再系睇 TVB 噶嘛，系啦。咁跟住我系睇完嗰两个咧，我系觉得我系好灰噶，即系我站喺一个香港乐迷嘅角度吓，死咯！香港乐坛真系咪冇得救啦？咁样睇完 TVB 嗰个咧，即系又系噶嘛。佢当中唔系冇好嘅歌手，唔系冇好嘅歌星，但系当你将其中一两个好嘅歌手，佢哋嘅作品同其他嘅一啲普普通通嘅歌手，或者我觉得佢都唔应该攞到咁攞到奖或者攞到咁高嘅奖嘅作品摆埋一齐咧，所有奖嘅应受性都拉低咗啊！ 其实咧，呢几个颁奖礼咧，我哋讲咗都系咁样提过中大晒，你讲咗中文金曲啦，叱咤同埋新城啦 ，TVB 嗰个咧，我一定要讲，我觉得 TVB 嗰个咧。嗰、那个颁奖典礼直情系反映到香港乐坛衰落到咩地步我认真，我真系好认真啊！我 其实香港乐坛之所以今日即系未至于话完全绝望，其实都仲有希望。咁但系冇佢以前咁旺盛咧，其实 TVB 真系要负一个责任噶。佢将嗰个即系啲条件放到大咁样啦，咁令到好多歌星同好多歌星嘅公司咧，唱片公司同佢系即系反面啦。咁跟住所有嘅歌唱节目咧就互相一个恶性循环咁样啦。你又冇大牌。喺歌星上去又唔吸引啦，咁佢变咗唔吸引嘅时候，佢就更加冇资源系制作啦。咁样成个乐坛基本上有啲好嘅歌曲，有啲好嘅作品，其实变咗大家去听嘅机会都少咗。 各位听众咧，我都相信我谂都不少都冇睇到 TVB 个颁奖典礼噶啦，冇睇到啊。 我都有睇啊。 咁咧嗱，即系我谂，但亦都我相信不少听众咧系知道咧，TVB 个嗰个颁奖典礼咧系有分呢、這个最受欢以前啊，有分最受欢迎男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女歌星，咁同埋金曲金像咁啊嘛。好啦，咁咧我就话俾大家听众听咧，就系、是、咧其实咧。最受欢迎男女歌手呢已经系冇咗㗎啦。 係。 依家佢系淨系得一个最受欢迎嘅歌星奖。 係啊，今年合并咗嘛。 係合并咗啦。 估计系因为可能即系容祖儿。 容祖儿唔拎就合并咗啦。 係啊，咁同埋亦都因为佢已经好少嘅嗰、那个歌手嗰、那个歌星阵容呢系真系好弱㗎。咁所以再分就真系再离谱啲㗎啦啲。 係啊，弱到点呢即系基于香港乐坛嘅低迷啦，又基于 TVB 同好多唱片公司闹翻，好多唱片公司嘅人唔去啦。咁所以咧，佢个最受欢迎歌星有个候选名单，我唔系讲最后五强啦，即系佢本身有一个约莫讲紧十零廿个人一个名单，有啲名咧我睇到我都呆咗一呆 嘅，姜浩文， 有冇姜浩文嘅？有冇姜浩文嘅？例如有边个咧？ 陈晓东，即系陈晓东，我心谂，哇，佢都好似我都好耐冇见佢， 好似上过咩金曲四十年 嘅，系啊，咩佢咪唱翻《麦火柴》嗰啲咯， 系啊，系啊， 啊，点解佢会有最受欢迎歌星嘅咧？ 纯粹叫做俾你有个地方拣下咯， 又或者孙耀威，孙耀威咁当然好多，即系好多人都知边个叫孙耀威， 系系系，但系我仲有唱歌嘅咩？ 系咯，我唔知点解， 佢自己都未必知， 系啦，系又或者有边个咧？有阿泳儿，阿泳儿其实唱歌几好听嘅，但系我真系唔知佢有新歌。 今年嘅演出都系争啲，即系冇咩冇乜冇乜特别即系出名嘅作品。 系啊，咁咁最后嗰五强都好强嘅。 最后嗰五强系今年我觉得我见到最多人讨论噶啦。 最多人讨论成个 TVB 颁奖礼最多人讨论就系嗰个最受欢迎歌星嘅最后五强。 系啊， 咁分别有咩人咧吓？嗱，如果各位听众咧。我唔逐个介绍啦。 我冇记错有谷子乔啦。 係啦有谷子乔啦。各位我讲埋 SMJ。如果各位听众唔知系边个嚟呢自己上网 search、okay? 都。都知知地嘅。 哇大佬你谷子乔我觉得你。 OK, 我有十个七个唔知边个嚟。 唱《仙道行者》嗰个囉。谁曾 经。仙道行者好多人睇咩 ,MJ? 都有啲人睇嘅应该我希望。 係啦谷子乔系 Hannah,HANA 啊。胡鸿钧，胡鸿钧就出名就削骨还父啦 吓， 系啦咁阿郑俊文啦，阿 Fat 啦，出名嘅知名嘅维康代言人啦，系啦教狗啦，之前就知名嘅维康代言人啦，咁有亚洲阿柏豪啦，周柏豪啦， 周柏豪算系比较可能啲人都觉得 OK 嘅一个噶啦， 同埋点解会咁多人讨论咧？就因为有李克勤啦，就系因为 系啦，咁就讲紧佢几廿年前咧，即系嗰阵时仲系廿年前啦，可能系 廿几啊， 系啦，咁啊嗰阵时咧。又是五强的咁好简单李克勤同边四个一齐啊就是四大天王啦咁嗰幅相一对照之下四大天王同四大而家呢个四个 即係黎明变咗胡鸿钧刘德华变咗周柏豪咁样类似。 咁点啊郭富城变咗女仔啊 郭富城变咗女仔我学友变咗郑俊文咁样啦。 即係就话我见呢我睇网上嘅世界呢系两极㗎即係有啲人就话哇李克勤即係好心唔好同啲后生争奖啦即係咁样摆埋一齐觉得李克勤好惨啊仲要喺度同啲新人喺度捞咁样。咁另一方面呢就话即係好在仲有李克勤因为十大呢仲更加笑话啦呢个TVB 呢个颁奖典礼。 我嘅睇法就系呢其实佢做啲音乐系好嘅我觉得攞奖系无可厚非嘅。 嗯。 咁但系我调返转呢我睇嘅嘢呢就唔系邓李克勤惨唔惨或者李克勤争唔争奖而系哇其实真系几悲哀其实。 其实是的即是你那个阵容都搞到咁样咯佢你如果睇咗成个颁奖典礼仲猛啊我今年都好啲即是今年喺电视机面前睇、啊、我有睇、啊、我有一年唔记得上年定前年呢我系入 TVB 睇嘅。哇真系真系闷到呢不断就系自己啲亲生仔亲生女出嚟啊 即系有胡定欣攞奖啊咩嗰啲。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许廷铿啊英皇派啊。 许廷铿你都叫真系一个个性啊， 系，即系当时嚟讲算系即系最红噶啦。 我好惊嗰个即系佢嗰啲亲生嗰啲咧，即系胡杏，即系以前系亲生胡杏， 系 胡杏儿啊，或者詹平啊，即系嗰啲詹平都攞咗，我好惊呢啲嘢，真系。 不过 TVB 个颁奖典礼，我觉得唯一有一个可以睇嘅地方啦，即系除咗嗰个之外咧， 就系冯莹莹啊。 唔系，嗰啲唔好提啦。中间咧，佢始终有两个乐队啊，所以而家咧，我觉得香港乐坛咧，可能独立乐队咧系一条出路嚟嘅，即系嗰个Super Moon 同埋 Tonic 佢有一段咧系大家喺 crossover 嘅，咁啊唱唯一一首，我觉得喺 TVB 嗰度值得攞奖嘅歌曲啦。系嗰个大你都已经听过《长相厮守》咁样，系啦系啦系啦。咁呢一段咧系叫做成个颁奖入边最似翻一个音乐节目嘅一段嚟嘅。咁我见佢哋而家好多乐队喺唔同嘅颁奖典礼 ，Super Moon 咁样啦，都几好嘅成绩，几好嘅表现。咁香港而家你可能讲紧唱功派啊、偶像派啊、跳舞啊，都未必系话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未必赢到其他地方嘅时候，咦？可能独立乐队可能有一条血路走到出嚟、啊。 希望望就系咁望啦，但系咧，我就好悲观嘅，真系、我又不嬲悲观噶啦，咁对各方面都我又见到不停喺度下沉紧咗啲嘢。 我本嚟悲观，但系认真嘅，即系我所以而家都好感激。有商台，甚至去到呢个中文金曲，你话佢嗰个舞台唔靓啊，或者budget 唔够都好啦，其实都算系好有心去制作呢个颁奖典礼嘅，令到咧睇嘅观众啦，虽然系话怀旧啦，十大中文金曲都好，咁但系你起码会。 会认识到一啲新晋嘅歌手，佢哋有个机会喺度同大家分享佢哋嘅音乐咁样咧。其实对香港乐坛咧都系有种振奋啊，有种强心针嗰种作用。 我觉得咧有心人仲系有嘅，但我觉得其中一个最主要嘅问题就系咧，依家班歌星其实咧感觉唔系。赚唔到钱啊，其实 系冇资源啊嘛。 系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阿连诗雅嗰个新闻啊？ 系冇嗰个应该就唔系嘅，我相信即系话咩赚钱啊， 赚欠租啊， 系啊系啊，嗰、那个相信就冇咁惨嘅，未至于嘅。 唔系、啊，真系欠租、啊，诚实咗喂、啊， 唔会嚟嘅， 唔会嚟， 唔系咁相信，即系连诗雅都叫做即系比较有啲名气嘅明星，未至于，未至于。 哇、啊！但系好似证实咗喂 ，MJ 你冇咩、啊？ 佢上咗去话咗系即系冇证实到，佢上咗话咗系啲租约嘅纠纷啊。佢话业主又出嚟帮佢拍片宣传咗啦。 哦 ，OK，OK，OK，OK。 系啊，因为呢啲即系譬如话去登台啊，$20一场，大把场请嘅，咁唔会去到争租咁严重嘅，即系未去到咁惨。但系有啲歌星，你而家未噏得出名嗰啲歌星，譬如话之前嘅谷子乔嗰啲，可能真系咁惨嘅。即系租都冇钱交啊，饭都冇冇饭开啊咁样。咁但系咧嗱，呢、這个节目嚟到尾声啦。咁我觉得咧，香港乐坛咧嗱系嘅，睇完嗰、那个TVB 同埋新城之后咧，系觉得有啲唔系咁开心。咁但系咧睇完叱咤同埋呢个十大中文金曲之后咧，我觉得有翻少少希望、哦。咁其实成个循环嘅，如果唔想佢哋再继续系即系可能即系屋租都冇钱交啊，饭都冇得开啊咁样咧，除咗有好嘅音乐平台、电视台、电台呢啲颁奖典礼之外咧，好嘅听众都好紧要，希望大家咧有机会嘅话啦，都多啲支持下香港乐坛啦。 系啦，咁其实咧，我同 MJ 拣呢个 topic 咧，其实我哋都好担心冇乜听众听嘅，因为个颁奖礼本身唔多人睇嘅啦，我哋仲要讲嗰个颁奖礼咧，可能听众咧冇乜兴趣，但系咧我哋都想讲下香港音乐咁解。 可能良性循环越嚟越多人听咧，好噶好噶，今集 view 数高啊，我相信。 OK， 好啦，下次再讲。